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林叔放下书，打了个哈欠，有些倦意昏沉了，但他仍然挣扎着爬起来，将睡衣扣子一一系上，整整齐齐，又把挽起的袖子放下，顺带遮盖了右手手臂上的伤痕。那旧伤即便早已痊愈，也能从伤疤上看出当时的惨烈。那几乎从右肩上往下滑到手臂的伤痕，当时恐怕连皮肉带手筋都挑了起来。直至如今，他的右手即便表面上看上去殊无异样，在提笔写字时仍会微微颤抖，乃至挑提重物也无法做到。他不愿就此当个废人，索性练起左手，咬牙坚忍，刻苦训练。如是坚持几个月后，左手也能开始慢慢履行右手的功能，甚至现在已经跟右手没有什么区别了。隔着衣袖，林叔的目光落在伤口上，但仅仅只有片刻，他的视线就移开，毫无留恋迟疑。往事已矣，再怎么沉浸在过去也是枉然，不如多将精力放在当下。外头的脚步声去而复返，渐行渐近，直至敲门声响起。林叔没有应答，反是不慌不忙躺下，拉上被子，合眼，呼吸放浅。不一会儿，门外的人就推门进来。月定堂手里拿着个碗，里头盛着月春晓刚刚煮好的莲子芡实汤。 还没睡的话，起来吃点宵夜，三姐特地为你做的。 他的声音不低，但也不高，足以叫没睡的人起来，又不会吵醒已经睡了的人。林叔没有动，他侧着身睡，背对房门，好梦正酣。 喂，睡了？ 岳定堂又问了一声，等了片刻，没等到林叔回应，便转身离开。林叔动了一下，困难翻身过来，伸手去够枕边的书。他了无睡意，索性打算看一会儿书助眠。冷不防，房门再度打开，啪的一下，灯光大亮，林叔的手僵在半空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岳定堂面无表情，林叔一脸无辜。 装睡？ 不是啊，刚我真睡着了，你关上房门我才醒过来的。 刚醒来立马就想看书？ 我好奇啊，想看看岳长官平日里都看些什么书，好学习学习，揣摩揣摩。 把糖水喝了，不然等会儿三姐又要絮叨。 哦。 糖水甜度适中，温柔抚慰了他今夜受惊的心灵，伤口似乎也不那么疼了。林叔由衷地发出美滋滋的感叹。 哼，三姐真好。 明日之后你上下班都与我一道，我去学校的话你尽量就待在市局别动，沈家那边我会处理，但沈十七只怕不会善罢甘休，你别再惹出什么麻烦了。 但百密一疏，总有落单的时候，若他动手，总不能叫我坐以待毙吧。我若是不小心将沈十七打死了，就如何是好？ 他不是蠢人，今日之后一定不会再亲自露面，想干点什么必定也是偷偷摸摸背着长辈，除了你自己小心一些，别无他法。要怪就怪你不惹君子，反惹小人。 哎，要怪就怪我太过出众，太招美人喜欢，以后见了美人呢，我一定躲远一点，再也不招这种美人煞。对了，你怎么看出我在装睡？ 因为你在陌生的地方习惯了开灯睡觉，刚才我进来前你把灯关了，看似细心反倒像此地无银。 没想到老岳你对我如此观察入微。哎，若你是个姑娘，咱们这青梅竹马久别重逢的，怕不是就重谱一段鸳鸯曲了吧？ 哪家姑娘倒霉跟你成了亲，估计得天天提心吊胆，生怕你出去招什么桃花回来。喝完了早点睡吧，我也要去休息了。 替我谢谢三姐的糖水。 隔天刚到警察局，林叔就收到一个包裹，是何佑安派人送来的。包裹是被一条香云纱的丝巾裹着送过来的，丝巾外面描暗金祥云，近闻了还有檀香味，端的是讲究。解开蝴蝶结，丝巾里面则是一个盒子，灰黑色木质，木屑起得干干净净，摸上去顺滑无刺。木盒面上右下角刻了一字，上面还描了银，一个盒子。美人送礼，蕙质兰心。林叔不是没有收过礼物，也不是没有收过美人的礼物。旁的不说，上学时不少女同学每天在他书桌上留下不知名的小礼物，就连他去舞场，雅琪等人宁可倒贴与他跳舞，也不要他的小费。但林叔忽然对盒子里的东西有了期待，想必何佑安送来的一定不是寻常东西。盒子没锁，只有一个活扣，按下扣子即可开盒，里面放着一张洒金红纸，一支钢笔，一瓶看似香水又像墨水的不明液体。红纸像请柬或婚书，但上面空空如也，半个字也没写。林叔来了点兴趣，以他的猜测，何佑安应该是因为上次自己救了他一命的事情才会送礼过来。既然是送礼，势必不会如此马虎敷衍，连名字内容都忘了写。也许是一份猜谜有奖的礼物，就像逢年过节去灯市，那些璀璨缤纷的花灯上都放着灯谜，只有解开灯谜，那盏花灯才真正属于你，很有意思。 这是什么？ 你怎么来了？早上不是要去学校吗？ 学校今天没有我的课，我把学生们的作业带回来批改，这里比较暖和。 哼，只怕是想来监视我的。哎，你看看这个，何小姐让人送过来的礼物，感谢我上回的救命之恩。 她送到这里却不送林家，必然不是只送你一个，而是送给我们的。 你是我的长官，既然是送两个人，为何只点名送到我手上？ 哼，那自然是因为你对他有救命之恩。何佑安出身贫寒，被沈世奇力捧从影成名，周旋于名流富商之间。上次领事馆宴会，沈世奇闹了那么一出，他非但没有被众人看低，反倒博得不少同情。我听说那晚之后，他的电影场场坐满，还有富家子弟前去送花包场，一下又多了不少挥金如土的影迷，甚至还有人想买下电影公司，将他从沈世奇那里解救出来。他做事必是滴水不漏，谁也不得罪，又怎会出现像你说的纰漏？ 有人想买下电影公司专门捧他，那他怎么没答应？ 他说沈世奇待他有知遇之恩，虽然脾气急了些，但他不能因为对方的脾气就忘恩负义。此话一传出去，人人都称赞他有情有义，就连美国领事馆的彭斯先生也向他发来邀约，邀请他在下个月的华盛顿诞辰日出席宴会并做歌唱表演。听说最近还有一位法国参赞在追求这位何小姐。 虚有其表的美人海了去了，内外兼修的美人却少之又少，何小姐果然是其中翘楚。 岳定堂觉得他中毒已深，十匹马也拉不回来了。这毒名为何佑安美人毒，轻者见了何佑安就脸红耳热，重者不管何佑安杀人放火也只会拍手叫好。根据岳定堂的推断，林叔正有从轻度转向重度的征兆， 他拿起红纸看了看， 应该是用的隐形墨水，用纸烤一烤便出来了。时下大学里的化学课都有这样一门基础课，用墨鱼的汁水写字，几日之后那字就消失了，不少学生玩得不亦乐乎，以此传递互相的小暗号。 被他这样一说，林叔登时没了猜谜的小乐趣。岳定堂把红纸翻来覆去把玩， 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不如我们来打赌，如果他这份礼物果真是送给我们两个人的，那就算我赢，如果单单送你一人，就算我输，如何？ 赌注是什么？ 为对方做一件事，自然不能违法乱纪，不能违背公序良俗。 可以，那须得请个公证才算数。 你怕我赖账？ 毕竟您是长官，我是下属，您到时候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这当下属的又怎敢智慧？ 那依你看找谁当公证？ 举贤不避亲，就春小姐姐吧，虽然你们是亲姐弟，但我相信她的公心。 我不相信她，她肯定偏袒你。不行，你若是如此，不如找玲姐算了。 那不如找一位你学校里的同事，大学教授，为人师表，总不至于有所偏颇吧？ 这倒是可以。 一上午两人各做各事儿，时间一下就过去了。岳定堂批改手头作业，动作飞快，林叔则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在看。岳定堂忙里偷闲瞄了书名一眼，社会问题之商榷。岳定堂有些意外，过了半个小时，他将作业批改完，再抬起头，那人已经脑袋枕书睡着了。林叔正梦见自己和萧记面馆的老板相谈甚欢，对坐喝酒，老萧吹着他漫无边际漫天乱飞的牛，林叔则吸溜一口鸡汤面里的汤底，看着老萧谈笑风生一如既往，心里还有点岁月静好的美妙。冷不防耳边嘟嘟作响，美梦惊醒，想起老萧已死去多日，霎时变成惊悚噩梦。 行行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 嗯，哪有口水？ 岳定堂面无表情，林叔自觉理亏，干笑一声，将书合上。 你忙完了，吃中饭去。 岳定堂扫了一眼书页，薄薄一本，才刚翻了没几页。 出去吃。 他拿起围巾大衣，走在前面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